马太福音第二章应该注意的地方。马太福音第二章主要是记载上帝如何照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小时候从他刚不久诞生一直到他大概是不到十岁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岁，反正就到了拿撒勒去所以这整章都是在谈这些，然后主要是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那这段这章可以分成四段，蛮清楚四段。第一段是一到十二节记载博士们如何来朝拜耶稣在伯利恒。然后第二段是十三到十五节约瑟带孩子与他母亲玛利亚逃到埃及去。第三段是十六到十八节叙利王熊杀了伯利恒的小男婴。然后最后十九到二十三节记载约瑟如何再次带着小孩耶稣跟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就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十二节，这一段有很多东西我们应该注意到，就多了解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这个就是回到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天使如何向约瑟显现说还是应该娶你的未婚妻玛利亚为妻，因为她怀的孕是圣灵，是她怀孕了然后最后这第一章就记载耶稣的确诞生了他们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就是在那时候，是希律是当王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希律王呢，他是在历史上历史书里面都有记载他那个马太记载他一个原因，应该就是说这个耶稣诞生的事情的确是历史上的事情，真的是发生的，不是一个传说，耶稣真的是诞生在伯利恒，并且当时的君王就是希律王。那这个希律王呢，他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君王他是非常这方面是非常有名的他是很残忍的，他熊杀了不少人，包括他自己的亲人，他的家人，因为他怕他们要抢他的王位所以他就很可怕的一个君王。那接下来可以谈的就是这些博士。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博士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应该当然了解他们没有像现在这个学位，他们念很多书就有这个学位，博士学位不是这个原文希腊文是 magoi 那这个 magoi 的意思，其实如果懂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这很像 magic 英文我们通常就说他们是 magi， 就用这个希腊文的字。那这个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词，形容一些算是有所谓的智慧的人他们对一些东西比较有兴趣，一个是天文学另外一个是梦，就是做梦的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学术，这个 magic 学术。所以这个 magoi 就是这样的人，就对这些事情有兴趣其实英文有时候我们把他们叫做 wise men， 他们的确有这个智慧，但是是世上的智慧，并且有些他们的智慧不是那么好的智慧，像学术方面的也不是好的反正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他们也应该不是犹太人，他们就是从东方来是外邦人所以只有马太记载这个事件，这个博士从东方来朝拜耶稣，因为马太在他的马太福音里面，他有至少两个大的题目他要强调。第一个是因为他的读者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他首先要让他们知道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旧约上帝一直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个基督。所以马太一直引用旧约的经文说，就这个就应验， 旧约这些先知所说的，耶稣应验这些，所以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是一点马太要强调。但是第二点他要强调的就是，耶稣虽然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基督，但是他来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不仅是犹太人，他是万人的救主。所以像在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百姓就是指所有的人，不仅是上帝特别选择的子民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所以马太就是记载这些博士来朝拜耶稣，大概是包括因为他要强调连这些外邦人也是来拜这个小婴孩耶稣，耶稣是给所有的人，不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好，所以这个就是马鬼这些人，这个博士有多少博士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知道就是至少有两位，那我们知道有三个礼物，但是多少博士我们不知道。好，那接下来他们是从东方来，那东方哪里我们不知道。大部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他们认为大概是附近的东方，比较像那个中东像那个今天伊朗或者伊拉克那个地方，但是或许是更东我们不知道，反正是从以色列往东的地方。他们来到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从他们所学到的东西，研究的东西，他们知道这颗星是表示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新的君王诞生了。那你如果要找犹太人新生的君王，你就是应该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主要的城市，所以理所当然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那颗星也有可能也是带领他们到那个大概的地方，我们之后会看到这颗星是很清楚指引他们，但是他们就理所当然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现在看第二节，那生他们就告诉希律王说，那生下来犹太人之王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有旧约圣经或者哪里研究出来，他们或者他们怎么知道这颗大概是新的心，如何表示一个新生的犹太人之王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看到他的心就特来拜他。或许他们知道的是民数记第二十四章十七节，这个是通常当我们看到这颗星的时候神学家会想到这段经文。在这边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今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灭扰乱之子。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虽然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有可能这个巴兰的预言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它就是指现在有这颗新的心。那到底真的是一个神迹，有新的一颗心？有可能有些人认为说，或者是一个流星，这个 comet 或者 falling star 一类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是神迹，反正我们知道之后的确有神迹，这颗心是引导指引他们一直到耶稣所住的房子这个肯定是神迹。好，所以这颗心他们看到了，然后就来到耶路撒冷。好，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那希律王不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有这个新生的犹太人之王，他就觉得哎呀，怎么有另外一个犹太人之王是我， 所以他就当然是不安。那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也不安，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希律王不安就糟糕了，因为他就是残酷的，就是很可怕的一个君王，所以整个城市都是不安的。好，那第四节，希律王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希律王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知道基督，他知道有一位基督，他大概熟悉，至少一点熟悉以色列人他们的愿望，就是根据旧约，上帝一直应许说会有这个弥赛亚基督会来，所以他就想，这个博士们提到这个新的犹太人之王，有可能就是这个基督。所以他就不安，所以他就问这些宗教领导人，因为他们熟悉旧约圣经，就说基督应该在生在哪里好，那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所以这边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熟悉圣经，所以他们就知道弥迦700年之前先知弥迦，上帝透过他就让当时的人知道这个基督会生在伯利恒这个小镇，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小镇所以这是第一次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马太引用这个旧约经文，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过一次，这边又看到，因为马太就是要我们知道耶稣的确就是基督，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弥迦预言了基督会生在伯利恒。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第七节，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那我们这边就看到希律王要问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因为他想就是那时候这个小孩子就诞生了所以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个跟之后的事情有关所以博士们就告诉他，然后希律王叫他们先去找到这个新生的犹太人之王，然后找到之后一定要回来告诉希律，因为希律说他也要去拜他，但是我们看之后我们知道，明明知道他不想要拜他，他想要杀他。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希腊文就是原文希腊文就让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有三个词就是强调他们非常欢喜快乐。好，第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所以这个是很特别有很多特别的地方。首先，这颗星是在他们前面带路，一直那么详细地带到那个房子。耶稣所在的房子就停住了，所以很清楚，上帝透过这颗星就让博士们知道是这位小婴孩就是犹太人之王，我们也从这个其他地方知道就是这位是基督。马太要我们知道耶稣现在是一个小孩子，这位就是基督，这颗星让我们清楚知道就是基督。那接下来有意思的是，这些博士们他们来朝拜，跪下来拜耶稣这个是很特别，他们不是犹太人。那上帝怎么给他们这个理解 就应该来拜这个小孩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来拜。那我们也就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应验旧约的一些预言，特别是以赛亚书六十章，这些外邦人就是要来以色列为了拜耶和华真神上帝。那这边我们就看到他们真的是这么做好，所以他们拿他们的礼物，这些礼物是适合给君王的礼物，所以他们就给适合的礼物给耶稣。好，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上帝也特别指示博士们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就是要保护这个圣子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回其他的路，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在这章里面第一次我们会看到上帝用梦来指示人，这次是指示博士们，其他三次就是指示约瑟应该怎么做为了保护耶稣。那刚刚在第十一节我刚刚没有谈到，那这第十一节也说小孩子和他母亲，这是在这一章第一次提到这个，之后还有三次有这个这句话，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太就是上帝借着马太要我们了解，最重要的在这整章里面最重要就是小孩子，然后他有一个母亲，一个世上的母亲，的确有，是玛利亚。那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他没有提到他父亲，因为约瑟我们知道不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天父上帝所以小孩子和他母亲，最重要是小孩子，然后他的确有母亲，但是约瑟不是父亲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一到十二节我们现在要看第二段十三到十五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边是短短的只有三节，但是我们在这边首先我们再次看到梦中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一定要赶快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因为希律王要除灭孩子。所以约瑟好像马上就做，夜间有可能就是那天晚上他马上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这是第二次在这段小孩子和他母亲把他们带到埃及去。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段我们又看到这个是要应验，所以在第一段我们看到先知记者耶稣会基督会生在伯利恒，现在这个耶稣要到埃及去是为了应验主借着先知何西阿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我们知道在旧约还有另外一次，就是第一次上帝召他的儿子从埃及出来，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上帝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拯救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常常把他子民叫做他的儿子，有时候把他们形容他的妻子我们就看到家庭是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也是用家庭来夫妻还有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来形容所以在旧约上帝的儿子主要是以色列人，但是现在上帝的独生子圣子耶稣基督他这边是指他，那上帝就是要找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这个就是应验了何西阿先知所说的。所以这位逃到埃及去又从埃及出来，这位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第十六到十八节。希律见自己 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因为博士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天使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所以等一段时间，希律就了解，他就被愚弄被骗了，就是博士们没有回到他那边，所以他大大的发怒，所以一定要除灭这个新生的犹太人之王，所以他就杀尽了这些男婴，是蛮可怕的，蛮残酷的。我们看这段觉得很难过，也觉得很难了解。其实连这个，马太告诉我们，连这个也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拉玛也就是一个小镇，离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镇，可能不是跟伯利恒一模一样，但是也是附近的第一个地方，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拉结当然就是旧约雅各的其中一个妻子，就是他最疼爱的妻子。然后拉玛生老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便雅悯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就死了。然后他死的地方就是在拉玛。所以这个耶利米，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已经埋葬在拉玛的拉结，他会哭他的儿女，他这边的孩子，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拉结好像就是在那边哭，因为他的小孩子这些男孩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虽然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马太也要强调，其实这个也是应验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所预言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应该谈到关于这段这个杀这些男婴孩，是我们看这段觉得很难过，很难了解那我们看耶稣，上帝是透过这些梦，透过约瑟保守耶稣，在夜间约瑟带他到埃及去保护他，所以耶稣没有被杀。但是上帝这样是保护他，是因为当时候到了，当时间到了，耶稣的确会被杀。并且我们如果看这些小婴孩是无辜的，当然如果跟叙利王比较的话，他们的确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做什么应该这样很残酷的被杀，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也还是罪人。但是我们看他们是无辜的，可以这样说。但是当时候到了，当耶稣被杀的时候，也是很残酷的，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他真的是无辜的，他连一点罪都没有，并且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世上所有的人，为了赎他们的罪，包括这些婴孩，包括甚至包括希律王的罪，包括你我的罪。所以虽然希律王据我们所了解，他大概死的时候他拒绝领受这个礼物，上帝相信上帝，但是耶稣的确是客观来说是为所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所有的人，让他们有永恒的生命在上帝那里。所以这时候耶稣是被保护的，但是之后时间到了他也会死了。那这些小孩子好像是无辜的但是耶稣是更无辜的。好，我们现在就看最后一段19-23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次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几个东西，我们两次在这段又看到梦中上帝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特别指引，很清楚指引他要怎么做。现在可以第一个梦可以回到以色列，第二个梦应该到不要到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所以上帝真的在保护，真的在看顾，在指引这些事情。另外一个，我们这段也是两次看到小孩子和他母亲，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小孩子。那最后我们又看到这个是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上帝的确是在保护这个婴孩耶稣，也借着这些梦，借着约瑟保护他，并且这个本来就是预言过会耶稣会在拿撒勒。那个拿撒勒呢，是一个小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人家所看不起的地方。其实整个加利利就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地方，就是比较好的地方，当然就是犹大。但是加利利是因为也是受不少外邦人的影响，所以其实耶稣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加利利。然后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也就笑耶稣，就说不看重，不尊敬他，因为他就是加利利人，拿撒勒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他还是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大部分就是在加利利那好，我想耶稣是被藐视的，其实这个也就是应验圣经，旧约圣经，虽然马太这边没有提到，但是耶稣因为他是从加利利拿撒勒出来的，所以是被藐视，但是他最被藐视的就是在十字架上。那特别以赛亚书53章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就是会这样被藐视的。好我们这样就算是看整章的。现在我要做两个总结，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是什么？在这章里面，我试着就让你们看出上帝真的在掌管一切的，他有他的计划，并且他一定要照着他的计划，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这个新生来的犹太人之王，借着他要将他的百姓，就是世上所有的人，将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1章21节所说的。我们这章里面很清楚第一，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在马太福音2章，我们4次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应验了上帝本来就已经说了，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他的先知所说会发生的事情，关于基督弥赛亚。所以上帝有他的计划，他一定会照着他的计划为了拯救我们罪人。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掌管一切的，也在有他的计划。在这章里面他有4次让他们做梦知道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了一次这个约瑟做梦知道要娶玛利亚为妻，那这边博士们有一次梦，然后约瑟3次做梦，就是上帝要透过这些梦让约瑟保护小婴孩耶稣，因为他来就是为了他长大之后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拯救我们，这样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另外很清楚，可以说更清楚，上帝透过一颗新的心指引博士们来朝拜这个救主小婴孩耶稣基督。上帝真的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他一定会照着他的计划，一定在控制这些为了拯救我们罪人。那我现在要提出的，我们现在的人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你如果在旧约那时候，当这些先知听到上帝的默示的时候，然后告诉百姓， 百姓上帝的子民，连先知自己他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就是有上帝的道，但是是不太容易了解。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然后保罗在他的书信也就强调这个，现在我们清楚了解，但是旧约的时候不怎么清楚。并且约比如说约瑟，他有这些梦，有天使告诉他怎么做，但是他很多地方他大概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之后也看到玛利亚也是，他不太了解。那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有帮助，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回头看，我们就很清楚。但是现在上帝还是在掌管一切的，他也与我们同在，他就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保守他的子民。所以虽然我们常常看不太清楚，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有上帝的道，就像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有上帝的道告诉我们，上帝是与我们同在，一定会保守看顾我们，他有他的计划。虽然我们现在只能抓住他的道，凭着信心抓住他的应许，凭着眼见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凭着信心相信他的道，我们知道他一定会保守我们。那当然最可能最清楚的经文表示这个，就是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爱上帝的人是谁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段经文，首先上帝按他的旨意召我们，他就是用福音呼召我们，用福音自己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洗礼把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那当然我们这样就爱他，因为他这样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这些爱上帝的人。那我们这些人，上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有这个应许，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照着他的美好的旨意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如果继续看在8，我觉得也很好的经文，就是32，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看上帝多么的爱我们，他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非常大的爱，非常奇妙的恩典怜悯。如果上帝甚至会这么做，那他当然会给我们其他所需要的，其他的就是小事，主要的事情，上帝的儿子，这位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救赎了我们，所以其他的事情，上帝一定会保守看顾，按照他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个我要就是做总结。第二个做总结就是我要回到这些小男婴在伯利恒希律凶杀的这些，我们如果做比较，我们看他们真的是无辜的。那如果比较的话，看希律王，那么是邪恶的，那么邪恶的一个希律王，他凶杀了这些无辜的小男婴。那我刚才就已经说了，这个主要是上帝保守耶稣，保护他，借着约瑟，上帝让耶稣能够到埃及，所以希律没有杀掉他。但是有一天之后，等到上帝的时间到了，耶稣的确是死了，被很残酷的被杀了。那当时他真的是无辜的，他真的是无辜的，并且呢，他就是代替我们邪恶的人，我们有罪的人。所以本来这些无辜的小孩子死了，但是这个邪恶的有罪的希律王继续活下去了。但是当耶稣完整的无辜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罪的人，我们罪人也是有邪恶的人，我们反而可以继续活下去，并且比希律王好太多了。希律王其实大概多活了大概几年而已，然后他肉体死，然后据我们所了解，他应该是拒绝唯一的真神，所以他们没有永生， 但是借着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借着圣灵使我们相信耶稣，借着洗礼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些上帝所召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因为耶稣为我们这样死，无辜的为我们有罪的死，我们就活下去，并且永恒的活下去，永远跟上帝在一起。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怜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上帝奇妙的计划。那他奇妙的计划就是根据第一章二十一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上帝就是借着这个小婴孩耶稣，当他长大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借着圣灵使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被拯救了。感谢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阿们。